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那封信出现的时候，君玄心如死灰。尽管他什么错都没有，可他仍然一声不吭地代替那个已经死在大晋将士手上的秦景背负了满城骂名。无论他有没有嫁进秦家，满城百姓故土被毁，亲人遭屠，皆因秦景而起，这是血淋淋的事实。城破之时，已经麻木的军衔在护送走最后一批百姓，吩咐如意给弟子元送去诀别信，将君家托付于他后，只身一人守在君子楼大堂里，静静等着和君献城共同灭亡。他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他只想去问问那个死了的秦景，他怎么能冷血到背叛国家恩师和百姓，打开城门把北秦铁骑放进城池，将满城妇孺送到一群屠夫的手上。 这是你生活了十年的故土，守护了十年的百姓，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人神共愤、丧尽天良的事？ 窗外寒风吹进，拂在脸上，冰冷的触感将君玄从回忆中拉回。他稳了稳颤抖的手，轻轻吐出一口气。他是为什么活了下来呢？君玄眼里的脆弱痛苦化成一层层坚硬的冰壳，直到他的手不再颤抖，心底深处无穷无尽的痛苦被掩埋至最深处。如果不是连兰青那道不准动君子楼的军令，他早就以死谢罪了。秦景铸成大错，施老将军被连累战死，他能多护一个百姓，便能多赎一份罪。一开始君玄想的只是如此，但他毕竟不是一般的闺阁女子，在连兰青口口声声说仰慕君子楼茶道，却在入城三个月后从未踏足君子楼时，君玄就察觉到那道军令的奇怪。君家雄厚的财力人尽皆知，若是能夺到手，至少能让北秦军队的补给再耗半年。一个铁血的异国将军，怎么会在摧毁一座城池后，仅因微不足道的理由便放过如此巨大的利益？那时将军府探子探回的消息说，连兰青进城的三个月内，至少驳回了手下各路副将数十道将君家产业充公的进言。连兰青的举动太过违背常理，得知此事后，君玄便动用君家的探子开始查探连兰青的一切过往。一个月后，一封薄薄的密信自北秦送到君玄的案桌上。连兰青，北秦连家嫡子，11年前父亲战死，族人尽没于无名谷，之后10年消失无踪，传闻拜得隐士高人，潜心修习武功兵法。三个月前北秦叩关时，手持北秦王皇印出现于北秦军中，接掌冲锋前营，领北秦大军南征，历经15战未曾一败。这个北秦大将的生平寥寥几句，君玄却盯着这封密信静默无言。连兰青消失于北秦王城的时间，正好是他救下秦景的那一年。在看到这封密信的第三日，君玄扮成一个浆洗丫鬟混进了将军府，隔着师父熟悉的回廊木栏，他抱着一盆污水跪在地上，和一众下人迎接领军归来的连兰青。年轻的北秦将军眉眼冷冽，气质凌厉，步伐匆匆，寥寥一眼，君玄眼中印出那人完全陌生的容貌和风姿，可也只需一眼他便知道连兰青就是秦景，他怎么会认不出？哪怕那人面目模糊，垂老腐朽，可10年朝夕相对，倾心爱恋，秦景一个背影，一个步伐，甚至是沉浸于军书时的专注眼神，都足以让他认出。他找到了秦景， 但数月来那么多不甘心、愤怒、质问甚至绝望的话却再也问不出，也不想问了。 何必去问？他是连兰卿，生而为北秦人，已是大案。 阿玄，你怎么了？ 略带担忧的声音传来，指尖的触感温暖柔和，把君玄从冰冷的回忆中拉回。他垂眼，看见弟子元正小心地把他紧握着杯盏的手一节节掰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双手无法自抑地颤抖，滚烫的茶水洒在他手背上，早已一片晕红。 没事，只是想起一些往事，走神了。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我问你，北秦军中可有熟知我大晋国事的朝元？早些年君玄送来的家信里，但凡提到秦景时，总会有些小女子的倾慕欢喜。本以为他寻了个值得托付的人，总算婚事顺遂，不似我这般。哪知，竟也兜兜转转，这番结局。也不知君玄如今能不能放下了。看他这个样子，怕是还没有。 弟子元想到一年前收到的那封诀别信，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没有。 君玄摇头，迎上弟子元墨黑的眸子，仍是一样的回答。君玄从来没有瞒过弟子元任何事，但这桩除外。他瞒下秦景的身份，不是为了保下那个人。 十年前，是我把秦景带进了君县城。十年后，也只能是我亲手从这座已经沾满血泪、背叛的城池里驱逐连兰卿。无论他是生是死。 好了，不提这事儿了。太子前几日进了城，你是为了帮他而来。 弟子元前几日飞鸽传信，托他寻找寒夜。君家在君县城的地下情报网远非北秦暗卫可比，寒夜只进城一日，君玄便知道了他的藏身之处。只是还未等他将寒夜的消息送到弟子元手中，弟子元居然就亲自出现在了君县城。弟子元若有所思地看了君玄一眼，绕过了这个话题。 也不全是，安宁的兵法是师元郎所教，算他半个师父，为了他我也要走这一趟。而且施正言如今在东迁边境御敌，我们总不能放任施老将军尸骨不安，让他寒了心。 说到夺回施元朗的尸骨，君玄比任何人都心切，他当即颔首道： 理当如此，不过你扮成西云幻去见墨天，是准备利用连家那桩事？ 君家每日的暗报汇聚到君玄手中后，他都会将有用的讯息秘密遣人送至弟子元处。君玄花了数月之功，动用君家所有暗探，抽丝剥茧，寻出了连氏族人惨死的秘密。阴差阳错知道了西家小姐西云幻竟然是这桩往事的唯一人证。他瞒下连兰卿的身份，但将连氏族人真正的死因送到了弟子元手中。两国开战，儿女情长和国破家亡、同族被屠比起来微不足道，以弟子元如今的能耐，他能利用这些情报做到的远比他君玄要多。如君玄所想，弟子元得知寒夜出潼关，西家和北秦王室联姻的消息后，便吩咐他将西云幻从朗城接出，秘密拘了起来。 先云幻被院书和温硕牵制在惠安城，其他各路骑军皆被驱逐回两国边境处，如今只有潼关下的君县城在连兰卿的领军下未有败绩，德王又在北秦朝内对墨天步步紧逼，墨天怎么舍得在这个时候失去左膀右臂？西云幻是墨天拉拢朗城西家的棋子，他动不得，我正好利用西云幻的身份掣肘他。恐怕现在桑延正满城寻我这个西云幻的踪影呢。 今夜君县城内焰火漫天，人潮拥挤，如意早就领他换了装扮，寻小路潜回君子楼。桑延纵使一身好功夫，在君家的阻挠下也难以寻到他的踪迹。 墨天会相信你就是西云幻吗？ 不需要他相信，现在的连兰卿对他来说太重要了，只要墨天生了疑心便足够我们行事。帝王最是多疑， 哪怕莫天不会尽心，也一定会竭尽全力阻挠我见到连兰青。 连兰青耗了这么多功夫才引了太子入城，就算你牵制住北秦王，要夺回石老将军的骨灰也非易事。将军府内必有重兵把守，若是太子落入北秦军手中，与我大晋而言将是一场灾难。 太子素得民望，军中威望亦极高，他若被俘必会举国动荡，朝堂百姓难安。况且嘉宁帝极为看重太子，若北秦王以太子为人质，让大晋割城赔款，这场战争将走向无法预料的境地。说到底，以韩烨和弟子元如今身系一国的身份，独闯龙潭虎穴的军县城的确非明智之举。半晌未等到弟子元回答，军玄抬手看去，却见弟子元起身行至窗边。他眺望邺城的背影，凛冽肃穆，透着一往无前的豪情。 阿玄，人活于世，有些事总归要做，纵使万难也无妨，我陪他护他便是。 弟子元望向夜空，焰火璀璨，银华漫天，冲破黑暗，仿若破晓。他忽然想起一年前临溪河畔漫天焰火下的寒夜，那时候寒夜对着尚是任安乐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对一个叫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弟子元。任安乐，这句话你永远都要记住。 他听见了，也记住了。或许他和韩烨终其一生都是死局，无可化解，但只为了他那一句一生相护，这辈子弟子元就不能看着韩烨死去。无关韩弟两家十年仇怨，无关朝堂利益纷争，无关百姓天下，这只是他弟子元和韩烨的事儿。 这世上能护着韩烨的人可以有很多，大晋的皇帝、朝臣、将士，甚至是手无寸铁的百姓都可以，可唯独不该是弟子元。这些年他是背负着怎样的人生活过来的，他怎么能让韩家的太子成为他前行路上的绊脚石？ 君玄看到已经长大的弟子元眼底毫不动摇的坚定认真，终究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 子元，太子藏身在城西木河别院， 我的人生已经被最爱的人吓成了一场死局，或许若是子元肯放下，会有和我截然不同的命运。 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